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与趣曲相拥吧。 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里为你们带来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青年歌手李舒演唱的一组经典作品，请听《龙凤呈祥》、《祝你幸福》、《灿烂阳光》。 同舟和龙凤呈 幸福是苦中乐，幸福是国泰民安人四季，国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灿烂阳光是由李叔所带来的。李叔是来自天府之国四川成都，从小酷爱艺术，七岁就开始学习舞蹈声乐，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先后师从著名青年歌唱家周强、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马秋华教授。好，接下来请听李叔所演唱的《你好吗，祖国你好，妻子》。 千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有过多少叹息，也有多少听离。长夜里那传来的，我怎能留给你？有过多少憔悴，也有多少美丽。真正的男儿，你选择了军旅，痴心的女儿，我才苦苦想你。世上有那样多的人，离不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里为您安排的是青年歌手李树演唱的一组作品，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锦绣年代》。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几分钟之后，欢迎各位接着收听精彩的下半时段。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里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青年歌手李舒演唱的一组作品，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越走路越宽》《中华一家人》。 悠悠的 子欢，祖国大地万年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经典走四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听完了一组李叔演唱的歌曲之后，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军旅歌手谭晶演唱的三首歌，请听他演唱的《在那东山顶上》、蔓延，爱在心间，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在心间，这是由中国民通唱法的优秀代表谭晶所带来的。好，听众朋友，再次感谢您的收听，这次的经典走四方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葛剑锋，主持人麒麟，期待和您下次有约。 轻轻抱着你的双肩，让忧伤从此留在昨天，相信温暖已把世界改变，我的心为你跳动永远，默默望着你的双眼，让泪水不再模糊视线，相信美好已经把星空选择，我的亲吻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